晚上时间8:12咁啊喺九龙塘广播道30号啊， 点样？ 一台嘅直播室入边有阿一， 有的神。 有允儿 系啦，而喺启德嘅主场馆系咪？系咪叫主场馆啊？系 冇错， 就呢个亚足联2027亚洲杯外围赛，中国香港队对新加坡， 系啊， 好紧张，翻嚟已经睇紧电视啦。 冇错， 点解要睇呢场波咧？因为有位主持咧抌心口啊， 系 早一个钟前啊，差唔多系个零钟前 send message 话，哎呀！啱啱知道有飞啊！ 跟住我加两个字嘅哭了。 系啊，本来喺现场，最后变咗而家呢度现场，就系做节目啦。 因为咧落到去嘅时候咧，虽然有40,000几人一齐睇啦，但喺直播室里边咧有两个同我一齐睇咧， 有40,000咁嘅口啊， 系啦，都系一样咁重嘅。咁所以我都系留守翻喺收客流程啦。 系好啦，同你汇报下而家嘅赛果啊，11分钟就系12分钟咧。咁啊，香港队咧对呢个嘅新加坡咧都仲系0-0啊。咁啊，而家新加坡咧嘅发动紧。攻势啊！啱啱斩咗个波入禁区，哎呀，咁啊顶翻出嚟嘅，咁啊， 你谂住报晒成场啊？ 唔系，港队都仲系依然防守紧嘅。哥，我想知张飞系即系啱啱先收到通知会有嘅。 系啊，因为之前想买咧嗰日咧咁啱喺度做紧嘢，做紧呢一个咧全运有你节目嘅记者会，咁啊冇理由一路做记者会一路喺度可以揿买飞噶，系咪先？咁啊，即系完咗记者会嘅时候咧就已经买晒啦。咁啊，咁点算咧？不过有特派员入咗去嘅，就系我个仔，系啦。咁啊，佢已经咧去到呢一个。球迷区嗰边咧就喺度呐喊紧噶啦，咁啊睇下佢今晚啦，即系睇完之后把声又收咗几多啦。 咁但系点解无啦啦话有飞嘅？ 我都唔知道，系啦，总之有人话俾我 听， 系啦，有朋友同我讲，喂，有飞啊，落唔落嚟啊？咁样我话你有飞冇用啊，个人落唔到嚟。 因为佢就系无啦啦有飞，所以佢冇原因嘅。 系啦，真系无啦啦咯，我解释唔到噶。 如果你早一个月前知道就好啦。 系， 因为一个月前我哋已经排晒每个月嘅间表， 下次都要早一年就要订定啦呢个位。 因为真系好多朋友咧。尤其是呢两三年，大家即系开始支持多咗港队嘅足球赛事啦，咁所以我见好多朋友都系要抢飞啦，即好似抢演唱会咁样喺度抢港队飞咁样咯。 好夸张，我都话好快，几十分钟之内就已经卖晒啦啲飞。 系啊，除咗抢飞就系抢波衫咯。咁我见即系好多人而家即系睇电视机嘅直播就即系一片红海啦。咁大家都支持紧港队嘅比赛。 我有冇俾你哋睇过咧？你知唔知咧？佢哋出咗，你睇下。 系。哦， 我只狗狗咧着住件系啦港队嘅波衫啊，佢真系足总出噶呢件波衫，系俾啲宠物着嘅。 佢有冇睇波啊？ 我都想，我仔都话想带埋佢入场。不过我觉得呢个系商机嚟嘅， 系 佢可以开拓一啲位咧，一个区域咧系可以俾咧即系球迷，即系人嘅球迷带住自己嘅宠物球迷一齐去撑港队。我觉得呢个亦都真系有得做。 同埋即系宠物嘅呐喊声好大噶嘛，你知唔知佢嗰种吠声好劲咧？其实嗰个气氛应该再热烘烘啲。 系咁，但系有时有啲嘢就系、是。咁啱得咁巧，冇咗就冇咗啦，系啊！发生咩事咧？咁啊，小弟啊，啱啱呢个星期六，星期日咧就带两个小朋友咧去咗个亲戚嘅一啲公司举办嘅亲子同乐家庭运动日咁样嘅， 哦，即系参加各项嘅运动项目， 系啦，去玩下咁样啦。咁啊，即系礼拜五再讲下实质入边玩咗啲咩。咁啊，小弟喺度谂啊，嗱，啱啱礼拜六咧就去呢个亲子运动日啦，咁啊，下星期六咧就去的神个女嘅生日会，再下个即系29号11月尾咧就要去亲戚嘅去婚礼，啊，每个礼拜六日都有啲节目同小朋友玩都几好， 哦，即系记实咗呢件事噶啦， 系啦，咁，然后咁我仲即系入波啦，港队入波啦，入俾你。系，我睇唔到边几号。 因为我背住咗个电视啊， 系啊，得你睇到啫。 9号安永街应该系咪安永街啊？佳哥，唔系阿基哥，系啊，九号仔波系啊， 应该 安永街嚟嘅，系啦系啦。咁啊，即系港队先拔头筹啊，咁啊1-0暂时领先呢个嘅新加坡啊。咁希望即係繼續會有入球啦。 係， 講 翻 繼續講翻故事。 幾個星期六先。 係啦，咁本身 plan 好曬啲活動啊，咁我仲喺回程，即係嗰日喺沙田舉辦個親子同樂日之後回程坐的士，咁小朋友已經攰到喺車上面瞓覺啦。咁我同太太講，咦，咁下個星期即係去阿的神個千金個生日會，咁我哋都係坐的士來回，好似都 OK 喎，好似今日咁樣嘅安排都幾好喎。咁準備啲咩禮物啊？使唔使點樣啊？做啲咩過？佢 OK 咯，我哋 plan 好曬咁樣。咁一路咁樣。哦，好似都几好啊 ，plan 好晒活动。咁直至到寻日朝头早咧，小弟发现一样嘢， 系 咁啊，瞓醒第一件事就系睇社交平台啦。 跟住发现咗有啲相，咦咁特别嘅咁样。 系啦，我就见到，咦，做咩的神个社交平台嗰度 po 晒嗰啲生日会嘅照片， 咁我本身喺度谂啊，系咪佢好期待嚟紧星期六日嘅生日会？ 所以铺翻上年， 铺翻上年咧。 有咩人咁期待會鋪翻上年嗰個生日會啊？ 唔係都有嘅嗰啲 anniversary 嗰啲咧。 哇，looking forward to this weekend 咁樣，係啦， 睇下啲咩禮物收先。 我個心入邊，哎呀，打咗個冷震，跟住再望清楚，咦，後邊寫住二，即係兩歲生日。 咁即係今年㗎啦。 咁即係今年啦。咁我再碌多兩碌，咦，原來的神個女個即係 Hira 個生日會已經舉辦完啦。 喂，但係。点解会咁样嘅？你明明 mark 咗话系嚟紧呢个星期六噶嘛，出咗咩事 咧？咁啊，睇下有心定冇心咯。 哦，有啲嘢放低咗， 系咯，即系我哋呢啲咧做爸爸做 friend 咧，我一定系 mark 得好清楚嘅，我一定系记得。 即系有啲做 friend 做爸爸嘅咧，就 mark 得唔清楚。 系啊，就系咁样咯，好得意。 咁我嗱，小弟头先即系控诶嘅辩方即系陈述下咩事啦。 咁我系咪法官大人？ 你嚟评评啦。 咁啊，辩方出嚟。辩护下先，咁应该系我冇记错，的神应该大概十月头嘅时候已经有问过我哋一次噶啦，喺我哋一班。 早同你讲，你都 mark 错。 系啦，我哋一班嘅嗰啲男人 group 啊，即系旧年一齐去公园嗰班男人系啦。咁其实我大概记得啊，系十一月底嘅事情嚟嘅。咁但系嗰阵时我就同的神讲，哦，要睇安排下究竟小朋友嗰啲作息时间，再 confirm 你去唔去到啦。咁其他朋友都话，哦，我到时再即系确实去唔去到啦，因为可能有啲工作安排等等。咁啊，一路喺度等我，然后我另外一边厢就喺度谂啊，的神应该会问多我一次嘅，系咪咧？咁既然佢今个礼拜见到佢做节目嘅时候，佢未问，咁应该未系啊？ 咁人哋好早已经同你讲咗噶啦嘛，咁大个人要嚟就自己嚟 啦。咁佢就算唔问我啊，佢都应该喺 group 度问多次成班兄弟啊嘛。 我想影啊，的神而家个姿势咧，佢系一只脚咧翘住。咁啊，搭喺另外一个膝头哥上面，只手咧就放喺后边 头啊，直情系啊。 所以嗰日我讲啦，所以我嗰日一发现呢件事嘅时候，即刻碌翻我哋啲即系对话记录，系真系十一月十六号，而佢真系冇再喺 group 度，无论系问我或者问下阿 O 啊，其他我哋 camman 家父嗰啲，佢完全冇再问过。咁唔通静悄悄地放弃咗我哋呢班人？我就即刻补个 message 同的神讲：，sorry， 我记错晒时间，我仲 plan 好咗今个礼拜去你嗰度添，咁样。 系啦，就系、是、今朝早就收到呢个信息啦。 系， 寻日朝头早，好有心。 寻日朝早嚟噶咩？ 朝头早，我一睇到你啲 post 已经即刻应啦。 系咩？好似系，好似系。寻日朝早，咁但系咧嗱，即系寻日前日都唔紧要啦，最紧要咧就佢冇嚟啦。咁但系 呢个亦都系事实啦。 系啦，因为咧，其实咧喺呢一个作为搞手嘅心目中咧。是有少少好怕做多咗，咩叫做多咗咧？就好似头先讲嘅 case 啊，我唔系怪嘅，即系冇怪嘅， 真系唔系怪， 不 过会 唔 开 心嘅，不过会唔开心嘅，系啦，因为其实我 expect 佢嚟嘅，我准备晒礼物回礼噶，但系佢冇嚟咧，嗰份礼物就咁摆咗一个场地中间嗰度咯，然之后好孤寂咁样， 即系三岁嘅时候先去攞， 系啊，咁但系嗱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其实做搞手咧，我系唔敢。再问 啱啊！有时候我都会觉得系啊，即系你如果知道有喂大人嚟噶啦嘛，唔系青少年或者小朋友，咁你会 mark 低噶啦嘛，系咪先？不过有时咁嘅人忙嘅时候咧，又有时会稍事疏忽嘅，又唔系有心唔记得嘅。 系啊，嗱，因为咧你问一次嘅时候咧，其实就已经大家就喺个 group 啦嘛，仲要时间、日期、地点齐晒咯。如果你再提，咁可能对方就系唔想嚟咯。你唔通仲好意思嚟唔嚟啊？嚟啦咁咩？咁即系好似话即系大人嚟嘛？好啦，第二样嘢唔提系因为如果你真系好有呢一个心啊，你又记得印象要嚟，你会问我啦，系嘛？但系又冇喎。 咁冇问就算咯，有佢咯，可能佢未必有时间嚟，咁就算咯。 系啦，即系我其实咧嗰一朝嘅朝早咧就已经谂定，就系当日一嚟到我就好开心啦，笑晒，握晒手，多谢佢嚟啦，好有客啦，系揽晒，好开心，仲有见到佢两个小朋友啊，见到太太咁样啦，冇。咁但系其实咧，佢都唔系其中一个嘅令到我会好紧张忐忑嘅主因，因为你要明白咧，做一个搞手咧。人几点到几时到呢其实是要掌握之中的。 是。 因为呢我话说呢个生日会呢其实就是两个钟头的。咁呢我记得呢当时就是四点至六点的时间啦。我仲前一晚呢我太太仲问我喂搞活动我哋需唔需要提啲人早啲嚟啊我就梗係提佢三点九啦四点活动三点九嚟啦。咁呢我就即刻 WhatsApp 啦即叫啲人嚟啦准时到啦咁样。真係呢有啲人呢係会迟到。迟到几多呢 5:09先到。 但係你哦個活動即係最尾十五分鐘， 最尾15分鐘先至到。咁就個問題就係、是。可能佢真係前面有嘢做，咁佢咪好 last minute 先至到囉。咁但係好在即係場地都有少少時間俾你換倉，可能都晏到一粒鐘咁樣啦，咁就變咗長加長時間，你就有得玩啦、但我想講做搞手嘅心情其實好忐忑嘅，因為呢唔係淨係對方嚟唔嚟呀，而係你成個活動個時間掌控呢、你係好緊要。例如 party 幾點開始，有一個敗筆嘅，就係、是、有一個主題嘅表演呢是因应我女喜爱而搞的、最后是因为未有人到，最后这件事是窝火了的、 哎呀， 即是不是吞迟了。 至于个细节我就会星期五讲给大家听，买个小关子。 哇，那我真的要等星期五慢慢听了。 但我就是想说做搞手呢那种时间操控是第一啦，第二样是什么呢？入面有啲咩玩会令到现场观众气氛高涨、 但系我想讲时间咧，即系呢个就即系的神个 case 就系、是、个活动取消咗啦。我上次咧，我之前提过，小弟最近咧就加入咗呢个嘅宿舍嘅救生会嘅委员会啦。咁啊，啱啱上个月咧就举办咗第一次嘅活动，就 系、 是、Happy Hour。咁但係呢我嗰次嘅搞手嘅尴尬在于咩呢，因为我哋邀请咗社监嚟呀，即係我哋将个社监呢係特别嘉宾，即係我哋个 warden 就係特别嘉宾啦，咁佢嚟到嘅时候呢会简单有啲致辞呀，影一张大合照呀、咁样嘅嘢，咁但係因为社监贵人事忙啦，我哋个活动呢7:00开始呢佢8:00就要走喎、好啦，咁你知礼拜五晚 Happy Hour， 咁但係除咗 Happy Hour 之前会发生啲咩事呀，大家会 OT， 咁所以呢其实社监话佢8:00要走嘅时候咧，其实现场可能得零丁，可能得20多人咧，咁、你影嗰张大合照好尴尬噶嘛，咁我哋就系咁拖，诶、搵人同社监倾多两句先，带佢出去食下嘢先，再兜到个圈，咦，快啲打电话 call 啲人嚟先，我哋不断即系嗰班嘅委员会搞手就系要系咁，喂，大家到未？大家到未？咁然后就嗱声追，又同社监讲，嚟最后5分钟啦，我哋5分钟咧，我哋够30个人咧，我哋就即刻开始啦，咁样，咁最尾咧，我哋系真系叫做顺利影咗一张都叫几满意嘅大合照。但系社监即系离开咗，佢即系先行离开嘅时候， 先行离开嘅时候咧， 咁我哋先至叫做即系入正题嘅时候，先忽然大概9:00，忽然之间 一扎人， 系一扎人就齐晒差唔多八，我谂嗰日有50多个救生就聚埋一齐，先至影到一张叫再。丰富啲嘅搭照， 所以咧呢样嘢咧，尤其是应用喺婚礼或者丧礼嗰度咧，都系好紧要个时间。你要睇下，譬如我哋做丧礼嘅时候咧，我哋会睇先人本身系后生系几多岁，同埋咧究竟设灵嘅日子咧系咪星期6日嗰啲、星期五六日，咁系好影响人嚟嘅时间，等于你婚宴咁样啫嘛。如果你摆星期五嘅话咧，咁可能你星期一至五啦，你嗰啲时间咧开嘅时候咧就要迟啲先开，但礼拜六日咧。你就要早啲开咯，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嗰个时间掌握系好紧要噶。 所以咧喺呢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几开心噶，因为真系安排得非常周，除咗真系有两个可能工作需要佢哋迟到啦，冇办法啦。但系咧，其实大家都非常准时。 系因为你下昼呢啲4至6嘅时候系好好噶， 同埋我预早咗叫大家，即系早咗少少。咁所以咧，变相个流程上咧，就系嗰张大合照啦， 系 on time 时间影相， 系 全部齐晒人，切蛋糕都非常快乐。加上头先讲啦，时间系操控一样嘢啦，搞手最紧要现场嘅气氛。 系 我其实前一晚咧，前一两个礼拜已经谂定，究竟玩咩游戏？ 喂，系咪你自己做埋即系个 host 啊？系啊，就与众同乐嘅。唔系当其时我都揾咗个兄弟啊，子龙帮手嘅。咁但系咧，即系自己都要主持下啦，或者主人家嘛。咁跟住咧，我系谂咗2-3个游戏，买好晒礼物噶啦，最后玩唔到。 2-3个都玩唔到啊！ 净系玩到一个， 我想知有冇一个真系嘅 run down， 即系例如好似我哋港台做 show 咁样。 有噶，我哋 send 叫啲人咧早啲嚟咧，系写明有啲咩会发生嘅，因为咁样咧，嗱做搞手要留意啦，呢样嘢咧系令到嗰啲人会在意你入边发生嘅咩事。 系， 如果你净系话早啲到啦，有事发生噶，啲人系冇兴趣知咯。但系如果你入边话啊，原来有大人游戏时间。 或者有抽奖时间， 所以咧，因为喺呢一个嘅生日会入边，其实系负货女噶嘛，咁、但系间歇性搭咗少少就系我生日会啦。咁但系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有啲人可能觉得，哎呀，算啦，我迟啲先嚟啦，因为始终都系小朋友活动啫。但系如果我入边写明大人游戏时间， 哇！啲人即刻有興趣。 佢個意欲強咗嘛，因為依都關自己事，唔係淨係嚟參與睇小朋友或者帶自己小朋友嚟玩嗰件事。 係啊，嗱，成個活動完結嘅時候咧，我最開心一樣嘢咧就係咩咧？就係、是、好多嘅朋友 send 翻 message 嚟。今日个活动玩得好开心啊！唔系净系个小朋友玩得开心，系个大人都玩得好开心。因为现场啲小朋友已经有上滑梯玩噶啦。 作为搞手，其实最开心系收到呢一啲嘅即系说话俾你咯。 系啊，嗰啲咩窝心问候生日快乐都算啊，后话真系佢同你讲今日玩得好开心，麻烦你再搞。哇！ 喂，咁再搞啦，嚟紧你生日啦嘛。 系啊，嚟紧你生日喎，你生日我一定嚟， 睇我搞唔搞先啦。 即系你唔俾面啦，而家你紧啲手 都我记错咗时间，我衰仔，讲完啦已经， 下年见啦。 穿起一身金衣装，取消今天的工作，低身缤纷的色彩，来让我去告诉你，派对永无真意。相识，尽管多啲 say hello， 不需诸多的挑剔，无谓太富有性格，派对你要不缺席。你话唔俾面，佢话唔想面，只为明节做奴隶。捆绑，请拣一出怎抵挡？想出千般的推搪，明日富贵与闭翳，也要靠你比下面。哦，你话唔俾面，佢话唔想面，只为明节做奴隶。你都咪话。 好，八点半钟之前有 Beyond 嘅俾面派对啦，认咗认多次衰仔啦，出年一定到啊！ 喂，有咩补偿先？ 唔系，我生日愿望系下年见到你啊，好嘛？ 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转头啊，八点半钟咧，亦都会继续有陈家洛嘅访问，咁大家可以一路睇住港队，一路听访问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国香港足球代表队晚上在启德主场馆迎战新加坡，踢亚洲杯外围赛的生死战。容纳到50,000人的启德主场馆门票早已售罄。足总在球场门外竖起印有长耳豹字眼的红旗，下午开始陆续有身穿港队红色主场波衫的球迷入场，准备为球队呐喊助威。港队假如今场胜出，可以晋身2027年在沙特举行的决赛周，如果落败就会出局，打和就要视乎最后一轮的赛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警务处处长周一鸣等官员到场观赛。港台电视32今晚独家直播赛事，广播处长关婉仪到场向港台工作人员了解工作情况。本港新增一宗基孔肯亚热输入个案，患者是一名26岁男子，独居在旺角，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他在今个月5日至15日独自到访印度期间，先后出现发烧和关节痛，昨日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并获安排入院在无蚊环境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对基孔肯亚病毒呈阳性反应。 卫生署话，截至今日下昼五点，中心为超过4900名市民进行评估，过去三日未有再发现新增出现病征人士。鉴于近日前往医护站的市民明显减少，加上全部在医护站接受抽血检查的人士，结果均为阴性。明日起医护站的运作时间会因应实际需要而调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钓鱼岛和它的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船在中国领海巡航执法正当合法，天经地义。中方不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交涉，已经当场驳回并提出反交涉。中方要求日方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不得干扰中国海警船巡航执法，不得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事态升级的举措。至于日方计划恢复旧日军的军阶用语，毛宁表示，波茨坦公公告明确规定日本禁止重新武装，令人警觉的是日本近年来大幅调整安保政策，逐年增加防卫预算，图谋放弃无核三原则。日本右翼势力正极力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中方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绝不允许世界和平稳定再遭破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显著转凉，气温逐步下降至听朝早市区最低大约14度，新界部分地区寒冷。听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天气非常干燥，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听日稍后风势缓和。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朝早仍然清凉，随后几日渐转天晴，日间非常干燥，气温逐步回升，但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一届立法会换届选举于12月7日举行，所有选民都应积极履行公民责任，投票选出有能力、有抱负的爱国爱港议员，为香港发展和民生努力打拼。过去四年，特区实现良政善治，立法会高效高质量议政，要延续现届立法会所展现的良好势态，全社会都要凝聚力量，共同参与。 12月7日，立法会选举，齐投票，共创美好未来。 佢高大靓仔，有型有格，平时鍾意踢波，演戏又唔做作。 We are family， 让爱分担几。 手下留情，首度请嚟。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家乐。 就让我知你忧伤的故事，就算不同血仍能和应，这样无分美。 以我所知就除了有 Fish 之外，咁仲有关锦鹏老师啦，佢都系呢个戏嘅监制啦。喂，咁佢有冇俾啲乜嘢提醒啊，或者俾啲牵制啊，诸如此类啦？ 有啊有啊，其实我同关锦鹏导演咧，又系都系识于我啱啱拍戏冇耐，好细个。咁嗰阵时我见过佢一次 casting 嘅。咁当然套戏最后，我唔知有冇拍出嚟啦，但总之个角色就唔系我嚟嘅，系啦，即系冇同合作到啦。简单啲讲，咁嗰次嘅合作好搞笑嘅嗰个 casting， 我哋系喺一个打边炉，好似同你咁，但系打边炉嘅时候咧，嗰次系动咗一部 cam 喺度， 哇！ 咁我嗰時細個唔識啦，咁純粹打邊爐咪，哇好開心，有人請食飯啊，咁就 仲要關緊學導演添， 咁就我表現得係好自己，去到真係咧係咁食嘢啦，食到雙台污糟邋遢，咁跟住當然導演。每個人都會傾下偈嘅，但我係好冇嘢講嘅嗰陣時，但我因為我唔識講嘢，又掛住食嘢，咁我諗我個表現係唔係咁好嘅。咁我之後大個咗之後就問翻阿關錦鵬導演，誒、哎、我記得嗰時有部 cam 喺度錄低我哋食飯嘅喎，跟住話係啊，因為佢想睇下喺我哋正常生活嘅時候，就好似你咁講，睇下我哋嘅質地會係點、嗯，因為我哋係新人。咁佢就想睇下會唔會喺我哋本身自己嘅質地入面可以寫到啲嘢落個角色度。 哦 去幫我哋，因為佢知道我哋如果要演一個完全 唔係自己 唔係自己嘅嘢，喺嗰個年紀對我嚟講，可能佢會覺得好困難。 嗯， 咁佢就想記錄我哋嘅食飯嘅過程，就去睇點幫我哋。我覺得好好， 喂，下次試下先。喂，我呢招幾好啊，因為咧我自己都有少少即係做 casting 嘅經驗啦。咁但係 casting 咧，我成日都會覺得，哎。讲咩好呢咁大家都系讲啲客套嘢啦，有咁嘅角色，有咁嘅古仔，个戏又几易拍。咁我想你咁啊，睇你有冇兴趣啦。咁我成日都觉得喺呢啲过程当中咧，即系等于见工。 嗯， 见工 你唔会见到佢真实。 冇错啦，而其实拍戏，我觉得冇嘢好得过同个演员个本身有啲嘢一脉相承嘅，就最好嘅。咁、嗯、但系好多时大家啱啱见面，譬如就算我同你打边炉都好，大家都唔会话。即係睇得到好真實啊，或者平時你做咩？哦，你中意打機嘅，或者原來你中意睇書嘅，咁我唔知噶嘛。咁但係呢個過程好喎、啊，下次試下。 世如幻作煙雲字，費盡千般心思，情像火灼般熱，怎笑一生一世現做不。千般相思，情像水向东逝去，痴心枉倾注，愿那天面曾遇。 嚟到呢個 project 啦，咁多年之後就同阿關錦鵬導演合作啦。好啦，咁佢又俾翻啲咩你咧？今次 好重要。其實嗰陣時對我嚟講係一個幾難過嘅時間嚟嘅。其實而家可以講翻嘅，因為都過 幾時拍㗎？呢套戲 係兩年前。 嗯， 而家係2025。 結咗婚未？結咗婚未？ 結咗婚。 我結咗婚。 係應該係2023嘅年尾。 嚇， 我冇記錯係。咁嗰陣時我。好似你咁講啦，結咗婚，即係覺得所有嘢都向緊好嘅方面去發展啦，即係個人好開心啦，又組織咗家庭啦。咁但係點知嗰陣時我有一個好嚴重嘅病，我隻眼出咗。 哦，隻眼。 我唔知有冇。 我記得，因為咧，我記得有一次出嚟同佢傾偈，因為嘉樂咧係一個好有禮貌嘅人嚟嘅，佢就話：，誒、Benny， 唔好意思，我今日要戴住副墨鏡。因为咧我只眼有啲唔舒服，我唔系因为要扮明星眼嘅、哦，我好记得你咁同我讲噶，好记得你咁同我讲噶，我唔系，唔系你唔好，你冇用扮明星，你话我唔系专登戴副黑超嘅， 系 因为我只眼有啲唔舒服，原来当时系大单嘢嚟嘅， 好大单嘅， 吓 嗰阵时系只眼突然间有一日好痛， 嗯， 跟住我以为冇事嘅，唞一阵，我嗰日系本身系谂住同太太，跟住同埋两只狗去散步咁样嘅，跟住一打开对门，突然间。哇，好痛！ 唔知咩事，跟住我同老婆讲话，啊你等等先，我要唞一唞，我只眼好痛，唔知咩事，跟住就一路坐咗喺床啦，跟住开始呕， 吓 痛到呕， 系 痛到呕，系咁呕呕，唔知呕啲乜嘢出嚟，跟住我都觉得好，诶应该冇事嘅，因为我唔觉得只眼会有啲咩事咁样啦，总之觉得诶唞一唞得噶啦，跟住呕咗几个钟，一路都唔好，跟住开始个痛系由个眼去到个鼻，即系总之成个头都胀爆咁样，跟住之后即刻搭的士去睇医生， 惊唔惊啊？ 开始惊啦，因为我系冇晒力，个痛到个人系晕，真系靠我太太扶住我，跟住我系去到个医院咧，我太太冇力啦，我系一夜扑落去张梳化度，跟住啲护士冲晒过嚟， 即系好似拍戏咁， 真系好似拍戏咁，我系冇晒力，跟住佢哋推轮椅啦，跟住我就。开始神志有啲唔系好清醒，我推咗我去检查，跟住之后打止痛针啊嗰啲嘢，跟住见眼科医生。咁开头咧佢就话检查过好多嘢啦，就表面睇系应该冇乜事嘅，可能系有啲污糟嘢或者令到你发炎喺个眼角膜表面，但系唔觉有啲乜嘢大问题，可能你好，可能咁啱有啲嘢令到你好，有啲菌令到你好痛，咁打完止痛针应该冇事噶啦。咁即刻安心晒啦！咁真係打咗止痛 針。你又冇懷疑嘅？ 我覺得可能係眼角膜爆晒， 即係有陣時爆微血管嗰啲係有陣時，但係都冇理由嘔幾個鐘噶嘛。可能另一樣方面就係感冒咁樣。 我冇諗太多嘢。咁跟住檢查完啦，咁醫生話 OK 噶啦，翻去等報告啦，應該冇事嘅。咁等報告啦，翻到去瞓覺，瞓醒嗰陣時隻眼一路都冇特別紅嗰啲嘢嘅。我瞓醒，突然间开始见到个眼白喺眼珠附近就渗咗啲血出嚟，跟住就即刻打俾医生问，跟住医生就话应该唔会咁噶，你有啲危险，不如你再去搵出边啲医生再照一照，跟住之后再照，照完之后仲惊，个医生话哇好危，呢个问题好可大可小，唔系一个常见嘅病嚟嘅。 哦， 直情讲到咁，跟住就会要。帮我找了一个在香港，我想他说得三个医生够胆帮你诊断去医的，但是啱啱不知道星期六定星期日， 是 跟住搞不定，真的由这里又要多谢我老板，多谢老板杨生，他发散了所有医生朋友，帮我找了一个在香港都做教授的医生，一个 权威啦， 权威，他星期日要上堂的，跟住他就叫了我去，不要紧，咁紧急就即刻去见了他先。跟住之後就檢查啦，咁原來係我個腦同個眼連接嘅一個神經線位，突然間有病變，嗰度就爆咗啲血出嚟。 係， 即係你平時爆微絲血管喺眼前邊， 係， 所以就算係好小事，可以滴眼藥水就好翻啊嘛。但我係眼底同連接個腦嘅神經線出現咗問題。 係， 咁啲血係由嗰度逼出嚟，所以我好痛， 痛到嘔， 痛到嘔。由那里逼出来，到我见他的时候，我的血已经是覆盖了整个眼白。 哇， 即是你好像在看那些丧尸， 即是 Twilight 那些嘛，是 的，是 的。 跟住要我即刻入医院，跟住要研究究竟开不开刀。咁我就好惊啦，开眼球要去个底度 抽返啲嘢出嚟。 因为如果唔係，佢惊我影响我嘅视力啊。因为神经线呢啲可大可小啊嘛， 系 哇咁嗰排真系好惊啦！ 几耐啊？即系由可能要做手术，到你真系要处理 三日， 即系嗰三日就肯定 系啊！究竟我点算咧？我个人 哇， 即系跟住之后，我哋就先试过落药嘅方式啦，系啦，就吊类固醇落个身体入边，令到佢睇下消唔消到炎，吊咗好似一个星期，咁我留喺医院一个星期。 仍然怀念他。一起去学吉他，一对黑眼圈，回梦中三暑假。 以后我都冇掂过吉他，至于暑假， 为求发泄出一切，流眼泪亦无他。人人谈论我，将我当做笑话，因我失去他。 不过点都好过隔班个同学啊！高初假之后就冇翻过嚟啦。 但能够接触恋爱，亦已赚到些牵挂。 最初面红，现在双眼通红，再幼稚还是觉得恋爱如梦。我再不面红，但愿不再冲动，爱到入城大也分开，预计之中。然而我越说越激动，这失恋感觉怎形容？初恋难忘，初次心痛。拿着旧日合照，想起我在杀他娇，我得到的礼物都不算少。仍然无电话，等于告别了吗？初次感觉到期待多么可怕。 原来我恨得到一样嘢系咁辛苦噶，不过有得恨，仲有咁多恨。 但能够与他好过，别要动气责怪他。我最初面红，现在双眼通红，再幼稚还是觉得恋。有日想起也都有一天会为这首插曲微笑。 喂，即系冇人知嘅当时， 我冇讲过嘅， 即系外边冇人知嘅， 除咗公司咯。 哦， 我连我阿爸阿妈都唔讲啊。 我嗱，我都唔知啦。虽然我同阿嘉良未去到嗰啲即系亲人嘅地步，但我系第一次听嘅呢个故仔。 系啊，吓好好。 我仲以为你系嗰啲即系头先讲嗰啲咯，即系譬如眼角膜损咗啊，或者爆微丝血管啦，要戴住副镜啊咁样嘅。原来系咁大镬嘅，去到 好大镬噶。咁系唔知使唔使做手术啦？因为你吊完类固醇，佢唔消炎，你就真系要做手术。咁所以嗰几日喺医院系好痛苦，又痛啦，跟住你。吊类固醇系瞓唔着觉噶， 系 你个心跳会好强，即系咁嘭嘭嘭嘭， 即系好似饮咗酒嗰啲， 好辛苦，成个跟住咁我又瞓唔着，我又系咁谂，哎死啦！我嘅工作点咧？因为我本身有一啲工作嘅安排系要做噶啦，咁跟住取消晒啦。咁喺取消嘅过程入边都好烦啦，因为突然间唔做，你人哋安排好晒所有。工作人员去本来去做拍戏拍广告，咁全部都系钱嚟噶嘛。咁唉点好咧？咁即 系 好差个心情。跟住最后报告话就得翻最后少少嘅炎症冇消到。但系唔使做手术住。 哦、 如果冇特别问题就唔使做手术嘅，即系冇急切啦。系啦，咁就最后可以出院。但系我系经历咗三个月要 keep 住口服类固醇啦。咁嗰三个月咧，我系出唔到街嘅，我又唔可以做嘢嘅，因为我正拣系。keep 住就係有個紅血，跟住咧你好似會就嚟啲血會跌出嚟，但佢唔係，因為佢有個眼角膜頂住，啲、 哦、 血咧就衝，即係咁逼個眼角膜。 哇！ 咁就好 睇嘢咧， 睇嘢冇問題， 即係紅紅嘅， 唔會 唔紅嘅， 唔會。但係你眨眼你就會 keep 住成日有啲嘢黏住，即係嗰啲。 哇！ 咁同埋我而家先知道，你不斷去食呢一啲類固醇嘅藥咧，係佢會令到你個人個身體。有好多改变，瞓唔到觉啦，跟住我会好肿胀，好臭，我又唔可以做运动，因为我惊我做运动 就啲压力 系啦，压力会爆，咁我突然间嗰阵时嗰个身，即系平时可能 keep 住都系有运动，体态唔 你要踢波噶嘛， 系啦，咁我乜都做唔到，我冇得做运动，冇得踢波，跟住见到自己越嚟越浮肿，好心情好差， 哎呀， 跟住我有一个咁啱有个 casting 要去，我都好唔好意思，我要做一个。刑警咁样啦，跟住去到我已经同导演讲咗话，sorry， 唔好意思，因为我而家做唔到运动，我可能唔系好好。咁导演都体谅嘅，咁但系咁有啲监制觉得，可能你唔够时间去 准备 翻，咁就换咗。 哦， 系啊， 即系所以都失去咗啲工作， 失去咗啲工作。咁嗰时个心情好低落噶，又开始冇又咁又冇收入啦。最重要系，同埋嗰时啱啱结完婚，我都会有一啲负担。 未知道有 B B 咩？ 未知道， 哎呦， 接近知道，接近有，就系喺呢个状态好差嘅时候，我见关锦鹏啦。 哦， 咁我见到关锦鹏到监制啦，佢觉得你要记录自己你呢个咁差嘅状态。 哦， 因为永远可能喺你呢啲嘅情况之下，你会有啲新嘅嘢噶，唔需要害怕你呢个状态，你只要记录低佢，你随时喺个角色入边。可能你会攞得翻出嚟用，佢俾咗好多呢啲嘅鼓励我咯，因为佢睇到我去见佢嘅时候，我状态都好差噶，我都唔觉得佢会揾我做呢出呢个戏啦，我唔会觉得我而家似一个人啊，嗰阵时我真系好我好差，最衰系简君俊添， 系 啱噶啦，你佢其实系一个鼓励嚟嘅，简君俊导演话开套戏俾你讲毒眼啦，即系佢一个鼓励，但其实嗰时我心情真系好差。 哦，原来有，但系阿关导演呢个真系好好， 好好啊！ 因为咧演戏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啦，好多唔同嘅情绪。有阵时话，你做一场喊戏啦，或者你而家好痛苦啊，你演绎俾我睇啦。咁但系即系嗰啲痛苦，你唔系随时可以喺个袋度抽出嚟演噶嘛？但系。佢提醒咗你，嗱，而家头先我一路听阿嘉乐讲，其实佢都好似 好紧张， 历历在目啊。 系啊， 即系讲翻呢个人生最，我谂其中一个啦，对你嚟讲最难过，亦都最艰难嘅时期嘅感受，其实你而家好记得噶嘛。 系， 咁就系唔知几时有一日你演嗰阵就可以攞出嚟用。 系， 咁今次喺呢度电影当中有冇摆咗落去噶？ 冇嘅，但系我好记得佢提醒咗呢样嘢。 系 系，即系我感受就系、是。有阵时我哋做艺人做演员，好希望去出行出嚟系话俾人听，我哋系好开心、好正面、 健康、 好健康。 啊、 但系其实唔系噶，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嘅生活，我哋都有我哋嘅困难。但系只系我哋冇呈现到俾你睇啫。但系我而家会记录咗呢件事，就系、 是、 我系有呢样嘢噶。 喂，我问多少少啊？当时你有冇谂过咧？如果万一？即系嗱 ，touch wood 啦，即系譬如真系所谓出咗事啦，咁你会点？ 有啊，系咁， 一定 谂啦， 一定谂啦，系咪先？即系我早排，喂，其实而家都有嘅，譬如有听呢个节目嘅朋友知，我有其实肩周炎好严重啦，我洗唔到头啦。咁我有阵时都会谂噶嘛，你知人啊，梗系永远中意转头。如果有一日我只左手喐唔到，揸唔到车，诸如此类啊，咁会点咧？咁好啦，你眼啊仲大镬啦，即系人得一双眼嘅啫。咁你当时谂咩咧？ 当时谂乜嘢啊？首先我谂我可以点去照顾我嘅屋企人啦、因为我嘅收入都好影响到我点样去照顾佢哋噶嘛，因为同埋嗰阵时我点解咁难过，系因为我呢个都冇讲过，我咁啱发现屋企妈妈有啲问题， 哦， 系啦， 即系身体 有啲问题， 系 啦，所以嗰阵时系好大压力。 系，即系你要用时间、精神、体力要去照顾佢啦，可唔可以咁讲啊？金钱 系啊，各样嘢啦。咁所以我第一时间谂系我点样去照顾我嘅屋企人。我如果搵唔到嘢做，我仲可以点样去照顾佢哋咧？跟住就谂太太啦。咁我咁唔通佢要去照顾我咩？系啊。即系如果我有一只眼冇咗，咁可能有啲日常嘅嘢未必自己照顾到自己，咁。要太太照顾我， 仲有漫漫长路喎、 啊。系咯，咁我嗰即系虽然未必，我未必真系照顾唔到自己嘅，但系就会谂好多呢一啲呢啲嘢咯。咁即系所以好个心情好差。 系，喂，算唔算系你人生其中一次最低嘅低谷？ 唔系最都第二三嘅低谷嚟嘅咯。 系 ，因为啱啱结完婚冇耐，就突然间有个咁样嘅事。 即 系以为啊，好开心啊，可以有个家庭，跟住屋企人又好开心啦、啊。见到我结婚咁样， 系 点知突然间几个月之后，突然间就发生呢件事。我 系 去到出咗院之后，我先至见到屋企人， 佢先知道件咁嘅事。 佢哋都唔知道， 我都唔知嘅。喂，而家会唔会拍俾佢知噶？ OK 嘅。佢哋我就系同佢讲话，踢波撞到咋？ 即系只眼整亲。 系啊，即系佢冇事嘅。百味书馆咪就系讲啲最 老土嘅， 系昆文嘅嘢。 啊， 咁佢哋都唔知咁大件事。其实而家都唔系个个知 嘅。哎呀，喂，咁而家 OK 噶嘛？ 而家每一年度都会去检查睇下个粒嘢，因为佢唔系冇晒，佢有一粒嘢喺嗰个位度。咁每年都会照下睇下佢会唔会有机会会再发咯。 咁都担心嘅。 呢个病系咪真系好似早期嗰个诊断一样，系一个好少好少出现嘅病嚟？ 好少好少，唔知点解。佢话如果要揾点解，系一件好复杂嘅事，同埋要好多钱嘅事。 咁所以 只可以去 医好 观察， 去观察， 观察。 哇！喂，首先多谢你嘅同我分享。哇！我都估唔到，原来系经历咗我哋所谓咁大单嘢。 我系见。即系而家 touch OK， 即系先咁同大家讲。 咁你而家使唔使要有啲即系保护啊？譬如举个例，即系都唔好做咁大嘅运动啊？有冇噶？ 冇嘅，冇嘅。开头会担心，但系去复诊嘅时候，医生都讲话唔需要太担心嘅，系啦，因为系嚟就嚟噶啦。譬如我嗰次嚟，我都唔系因为做啲乜嘢嚟噶嘛，系突然之间噶嘛，所以佢话要嚟就嚟噶啦，你唔叫我唔使太担心咯。 嗯， 系啊。 制复回寂静，长空浮涌繁星，愿这星每晚紧靠着你，悄悄指引着你，燃亮生命。相爱是难留低回忆同景，在这生你每点半笑声，也会驱散着我长夜的冷静。这生暖暖的心已经永远归向着你，沉默的眼睛望晚星，鲜溺你的眼睛，真挚热爱在呼应。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萧叔同大家讲嘅 conditional sentence， 我哋呢个叫做 Type 3嘅 conditional sentence， 因为听众问萧叔叔咧个句子就系，如果佢有问我咧，佢就唔会做咗呢件错事啦。咁我点讲呢？就系咧 ，If he had asked me before, if he had asked me, he wouldn't have done it. He would not have done it。再俾多少少呢一个句式，呢、这个句式通常系讲紧以前发生咗嘅事。如果系咁样咁样，如果系一个 alternative 嘅 universe 啦，如果一个平衡宇宙里面咧 ，if 呢样嘢。咁咧就會點咧？就用翻呢個 past perfect tense if do do do， then 跟住後面咧就 would not have done something or would have done something。俾多個例句大家，如果我冇同佢分到手，佢就唔會嫁俾呢個人啦。咁樣 ，OK？ 而家個事實就係、是、佢今天係嫁咗俾某個人嘅。咁咧我就話，如果呢個 if 咧係講以前嘅事，一個冇發生到，但係如果假設佢發生咗咧。咁咧，我就會點咧 ？Again, if past perfect tense, if we hadn't broken up, she wouldn't have married that guy。聽一次咯 ，If we hadn't broken up, she wouldn't have married that guy. He would not have married 答解。咁咧就系、是，如果我哋之前冇分到手，佢今日就唔会嫁咗俾呢个人啦。咁样呢、這个 structure 其实系有少少巧口嘅，尤其对我哋广东人嚟讲咧，香港人嚟讲咧，啲 tenses 咧系唔系咁熟嘅时候，所以我哋背咗，记熟咗呢个 structure， 讲多几十次喺屋企，试多唔同啲意思嘅句子，咁咧先至可以讲得好少少。今日讲到嚟到，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我最初面红，现在双眼通红，再幼稚还。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陈家乐。 我再不面。怎形容初恋难忘，初次心痛。 喂，問多少少啊，既然都講緊呢件事，咁好啦，當時你係新婚啦，咁大家知道你太太就係 Sugar 啦， 嗯， 好啦，突然之間，我哋成日口就咁講啫，同甘共苦啊，咩風雨同路呢啲，可能我哋都係諗緊講緊六十歲、七十歲先算啦，估唔到喺你新婚嘅時候就整一單咁嘅嘢，好啦，當時太太就一定要負責照顧你啦，你佢俾咗啲咩 support 你咧？ 佢每一晚都喺醫院陪我，其實 係 係啊。佢系夜晚喺医院陪我照顾完我，第二日出去翻工， 系 跟住放工就翻屋企睇住啲狗狗， 系 跟住之后拎啲日用品去俾我，即系佢每日都好辛苦咯， 系 系啊，跟住之后到我出咗院翻屋企，佢知道我心情低落，咁佢就会陪住我咯， 嗯， 跟住佢会即系每日都会尽量去帮我安排一啲会令我开心嘅活动咯， 啊 甚至佢知道我会同啲朋友一齐会开心啲，佢会叫啲朋友系咁上嚟同我倾偈啊， 哎、 同我去散步啊咁样。 系 系 哦，咁以后要锡老婆多啲啦。 锡嘅，不嬲都。 喂，因为共患难啊，真系唔容易嘅。同埋唔系短时间，即系你唔系做一个手术，咁跟住一两个星期就搞掂。几个月仲未，同埋将嗰情绪要。 其实处理嗰情绪系最重要 的。你有冇发脾气噶？ 我有啊。 啊 我有 啊， 我有好猛，好唔开心， 同埋因为啲药都有影响噶嘛， 系 系 系啊， 咁佢就硬食咯， 硬食噶，到而家先报仇咯，咪到佢陀 B B 嘅时候，到佢大家， 咁你冇啦，你 到我硬食咯， 你咁你之前让咗个 round 啊嘛，呢波一定要翻啦，喂，但系又真系几得意啊，即系喺结婚嘅早期就要嚟一场咁大嘅风雨，咁都引证到你哋都吓挨得过啊，系啦，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即系一个天俾我哋嘅 考验啊，系啊，同埋我成日都记住呢番说话，即系喺我人生低谷嗰阵咧，咁就有一位即系好好嘅朋友话，呢啲风浪啊，早啲嚟好过迟啲嚟，即系无论系边一样啊，即系身体又好，即系如果你要遇到嘅话，你早啲嚟，早啲你后生啊，或者你个人仲有一定能力去撑住。再过多十年或者廿年，可能个结果就会好唔同啦。即系仲起码我而家见到一个健健康康同埋睇嘢好清楚嘅家乐啦，同埋一眼嘅都我见唔到有 chat like 嘅现象先。系好，多谢家乐分享啊！ 就别当我骄傲，华丽的金袍未必衬我，亦不寄望谁被讨好。自问未算识做，人若这么易做，又怎会信不够好我才会更好？并未清先犯下终身也犯过的错，但都怕别人什么，他能奈我何？ expect 呢套电影你想见大家见到嘅陈家洛会唔会系同之前嘅唔同嘅？ 绝对系嘅。我好多谢导演先，因为导演咧，佢好好，佢最后决定俾机会我去拍呢个角色嘅时候咧，咁佢系真系会睇翻我以前嘅作品，因为佢想拍一个与别不同嘅陈家洛出嚟，系啦。咁佢咧好好，佢真系好好。佢喺现场拍嘅时候，好简单嘅一个微表情，一个步姿，我唔讲乜嘢戏啦，唔好讲戏，讲步姿啫。佢都话唔得，你呢个行法我见过，喺边套边套戏你就系咁行噶啦，边个镜头你咁行嘅。我而家呢， 好劲啊！ 系啊，我而家唔要呢、這个。 系 你再谂下，你系呢个角色， 即系你自己都唔知道我谂。 我唔知道，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系嗰个角色嘅时候，我就去行去做嗰样嘢啦。或者可能一个可能背脊掕到我少少行嘅嘢嘅啫，可能我冇咁集中，因为我知道唔系影我表情嗰啲嘢，一个好简单花个镜咁样，佢都睇到，佢比我哋更加集中去留意住演员每一个细节。佢真系噶，佢话诶，你呢个表情我喺金秀智度见过， 哦， 你呢个表情我喺扎织见过，唔要，再谂下。我试过一个好简单，行入镜，摆低条锁匙出镜，我拍咗廿几个 take 啊。 系 廿几个 take， 嗱，当然佢话佢见过，唔想要呢、這个，呢、這个唔系属于阿健，即系我呢套戏个角色叫阿健，佢唔系阿健，再行，佢会话唔系，再嚟，唔系，咁拍咗廿几个，咁但系佢就唔会同我讲要点行， 而系唔系啫， 唔系，咁我就会哇喺现场我就会哇，究竟系我中啱啲乜嘢咧？我已经系咁去尝试去进入佢谂嘅方向。同埋我做阿健代入嗰个方向去谂，但系有阵时都未必中嘅，咁就真系要撞咯。 我想问一下咧，嗱，即系我都系做导演嘅岗位啦。有阵时咧，我记得我有同阿周嘉怡都倾过呢个问题。譬如你作为一个演员，你想唔想遇到呢啲咁嘅 非常之 挑机？ 好想 系咪啊？ 好想。 因为咩呢？有阵时咧，我譬如如果我要俾一啲咁样嘅所谓啦吓，即系要求高啲嘅时候咧，咁我就会谂啊，虽然大家成日都觉得导演好似叫做无上权威啫，但其实唔系噶嘛，即系有啲演员就话啦，喂，咁你讲清楚啦，乜嘢叫做唔系先得噶？咁你想我自己揾定系我而家要撞俾你先？即系我自己会有呢个谂法啦，尤其是嗰个演员。可能佢做到十 take 或者十五 take， 其實佢都會攰，或者佢都會迷茫啊！我淨係話唔得嘅話，其實對你嚟講好大壓力嘅喎，乜嘢唔得？咁你當時嘅心態係好，我信你，我做到你話 good take 嗰、那個，我就相信真係冇做過噶啦。你係今日心態，我就要揾啦，抄。 我覺得係睇嗰個演員當刻係需要啲乜嘢。如果可能我細個，我係真係會冇。被打擊到冇信心嘅，即係如果我係啱啱可能出到廿歲頭嘅時候，我會好驚，係咪我做錯乜嘢咧？我點解會咁咧？我係咪唔應該做演員咧？點解我做極都錯嘅咧？ 同埋仲有一啲都市傳說嘅，就話咧嗱，我以前聽過人咁講噶啦，我唔會咁做嘅，就話咧嗱，導演咧就要有啲威嚴嘅，我哋去到難下個演員先。第一嘢就嚟一種冇壓力先，我有聽過噶，咁我梗係唔會啦，但係。即系可能喺你嘅眼中，唔即系或者冇话你演员，如果你遇咗一个咁嘅导演，可能佢话，咦，佢会唔会系嗱，即系咁讲啊，会唔会系玩紧我咧，定系想测试紧我嘅底线？即系可能都有好多呢啲都市传说啊、片场传说有呢啲噶嘛。但系你当时系点谂啊？ 我去到当时咧，即系我大个咗，我觉得我心态其实变咗好多，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要突破， 系 我要突破，我需要有一啲外来嘅刺激。一啲意見去令到我去搣甩自己嘅慣性、我好清楚呢樣嘢嘅，可唔可以咁講咧？每個人都會有佢嘅慣性嘅，我覺得 行路就係一個好嘅例子。 係啊，有一個慣性嘅，你係有陣時你唔知嘅，就係、是、你靠人哋嘅視覺去話俾你聽，你有呢個問題。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意見嚟嘅，同埋喺拍之前，我同導演即係好似你咁喺拍之前，我哋建立咗一個好好嘅溝通，有個默契。佢知道我係好想進步，好想突破。我唔係想嚟拍套戲， 或者嚟開工， 就算係啊，我唔係想開工嗰啲嘢，我係想真係好真心咁去做好一個角色。我都同佢講，同阿小天導演講，我話我今次拍我冇底線嘅，你話係就係噶啦。 你觉得我得就得，唔得你一定要同我讲，我一定会尽我嘅全力去做俾你。所以我头先你一开始问我身体路啊嗰啲嘢会谂啲乜，我就系、是、我决定咗拍嘅时候，我就将我条命俾咗小天咯。 哇！佢系一个男仔定女仔导演嚟噶？ 女导演，佢系之前拍吴兆轩同埋嘉玲姐 哦。以青春的名义， 青春的名义 系嗰个导演嚟嘅， 系 啊，女导演真系有女导演嗰种细心嘅，但我真系觉得噶，有阵时咧，即系唔系话想分男女啊，但系女导演咧系有一啲比较细腻嘅嘢睇到嘅，即系我觉得佢哋嗰种嘅观察力咧，同男仔嘅导演会有啲唔同。我自己觉得啦，即系男仔导演可能会偏向会系轻轻，可能要嗰啲效果啊，要一啲情绪，或者比较所谓即系 macro 啲嘅细。女仔导演好多时咧，就算我揾女仔编剧都一样，女性编剧有阵时咧可能写到好多嘢咧，啊系啊，你咁你会有呢种 个角度有少少唔同，大家睇嘅角度系咁，所以有阵时都有试过，就系拍咗20个 take 之后。我都捉唔到导演想要啲乜嘢，我系要坐喺佢隔篱睇翻自己做过嘅嘢啦，跟住佢一路同我讲唔系咁，咁我就要喺睇翻跑20个 take， 我要睇翻10个 take， 佢会讲啊呢个争少少，呢个唔啱，错晒，呢个好接近，咁我就要睇翻嗰几个 take 入边去谂估佢谂紧乜嘢，但因为佢唔会讲俾你听系争啲乜嘢嘛，佢净系讲话系同唔系，咁我就要喺度估谂佢嘅思维咯。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有趣嘅， 而平時係比較少經歷嘅嘛。 平時好少噶，係啊。 因為香港嘅拍戲應該冇乜機會俾我拍到20 take先啦。 其實我哋呢套戲都唔係大製作嚟噶，我哋都係好一個好小型嘅製作嚟嘅。但係導演就係寧願唔要好多大場面嘅嘢，佢淨係想拍人物一個好仔細。嘅每個對白同埋表情，所以佢寧願捉緊呢啲嘢，佢都唔想要有啲咩大嘅嘢咯。 咦？咁我深信佢應該一視同仁啦，佢處理你同埋處理阿 Fish 都應該一樣噶啦。 唔同啊？ 唔同噶，係咩？我以為阿 Fish 嗰啲啫。喂，咁佢仲要做老坦喎。 係啊， 咁佢應該30 take 啦，係咪啊？ 我都以為係咁，直到我同阿 Fish 同場嘅時候，我發現。咦，导演对阿 Fish 系完全 咦 冇对我嗰种， 有冇问佢呢个问题？ 我有问啊，我话导演你会唔会 执佢廿 take 啊？ 跟住导演话佢唔会，因为佢觉得老坦呢样嘢系冇一个边个话系就系嘅， 哦， 即系可能导演觉得呢个系同阿宇觉得嗰个系未必一条线噶嘛，调翻转我就完全相信导演嘅嘢。导演就完全相信阿宇嘅决定，佢觉得咁样演老坦就系佢话系就 系 咯，咁就跟佢嘅发展去做咯。 哦，啊，咁呢位导演都好清晰喎，啊，有机会真系要 倾下， 认识下先，学下嘢先，因为真系嘅，因为大家唔好以为即系做导演系好容易啦，就我想去点就点啊，其实好多时候都有好多嘅章法啦，又或者好多学问喺入边嘅，即系你问我，我都系好想挑战下自己啊，拍啲同自己过往拍嘅嘢唔同啊，而又可以捻到一啲大家互相信任嘅演员，捻到佢一啲新嘢出嚟，其实大家都开心。 系啊， 当然系要建基于大家嘅信任啦， 啊， 因为有时大家未必系同一个 page 噶嘛，可能佢可能系谂住喂唔系咁噶，或者我谂住喂唔系啊，我哋冇时间玩噶啦，我哋一定要拍咗呢一场先啦。咁即系有好多呢一啲嘅唔同嘅框架之下咧，就会未必可以出到好似你咁样有机会哇，可以玩廿 take 啊，搵唔同嘅嘢啊。其实我觉得呢个过程好有趣噶。如果你问我， 我好开心噶，因为我自己都会睇翻个 mon 啦，都会有时见到，咦，真系唔系我平时嘅嘢嚟噶。即系我都会有啲沾沾自喜，会见到啊，呢个导演真系捉到我啲唔系我睇我平时嘅嘢，我好感激佢咯。 谁看眼睛熄了灯，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曾在我的失意天，疑问究竟为何生，但你驱使我担起灰暗，勇敢去面迎人生。若我可再活多一次，都怕再可以在路途重复 逢着你，共去写一生的句子。若我可再活多一次千次，我都怕面前仍是你。我要他生都有今生的暖意，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痛，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 哥哥张国荣嘅共同度过啊！听日会继续有家乐嘅访问嘅，咁我哋三位即系听到阿家乐佢对眼即系嗰阵时嘅一啲身体状况啦，咁我哋咪后都喺度讲自己，哎呀，系啊，我都试过 自己点点点啊， 系啊，咁当然喺度即系希望阿家乐嘅身体即系继续都健康落去啦，系啦，咁我哋咪后自己都好紧张啦，咁除咗紧张自己身体喺度讲，阿 V 又话唔知点样唔刷牙可以唔蛀牙啊， 但我系有刷牙噶，我当然系其他人嘅个案。 佢的神又讲多次佢肾石嘅经验。如果大家記得， 家樂都有經歷過， 都有經歷過， 係啊，上曬報紙啊，係啊，真係好痛啊！ 身體重要真係好緊要啊！咁啊，所以我哋即係除咗身體緊張之外，另外一樣緊張嘅嘢係咩啊？ 就是场波咯， 系啊，启德嗰边嗰个赛事啊，亚足联2027嘅亚洲杯外围赛，中国香港对新加坡，暂时嘅时间咧去到70分钟多啲啦。比数是1-2嘅，咁啊，暂时系啦，喺俾人哋十分钟入咗两球啊，十分钟 喂顶住啊， 但未完场，未完场，仲有机会 嘅。系啊，入翻球至少和波嘅话，应该系和波之后咧，就三月嘅时候咧再踢嘅，嗰场先至系生死决嘅，系啦，嗱嗱声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9:30，由卢子清报道新闻。 水务署表示，对于太古城食水情况，继琴日完成清洗，受影响的14座大厦地下食水储水缸以及当中6座天台食水储水缸之后，署方今日清洗剩低受影响大厦的天台储水缸，加上冲洗水标工作陆续完成，水质已经显著改善。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说，继续联同物业管理署日以继夜跟进和协助受影响居民冲洗水标和电热水炉入水位，今日再派出超过200名人员和技工到场，加快处理个案。截至傍晚6点，已经完成冲洗超过700个住户的水标和超过650个住户的电热水炉入水位，并争取在今晚完成日间无人应门和剩低少量的电热水炉个案。海军福建舰航母编队组织海上多科目训练，是福建舰入列之后首次海上实兵训练。福建舰、延安舰、通辽舰等多艘舰艇组成航母编队，先后开展编队航行、舰机联合搜救、舰载机起降等多个科目训练。舰机联合搜救科目中，舰机海空联动协同配合，快速完成救援任务，推动舰队推动编队舰载机处置和搜救兵力转进流程完善优化，强化编队应急情况处置能力。新华社报道，歼35和歼15T 等多型舰载机在福建舰陆续完成多架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有效检验福建舰电池弹射回收和甲板作业能力，舰机适配性得到进一步验证。南韩总统室回应北韩朝中社谴责韩美首脑会谈成果文件的评论，话将会一如既往致力缓解两韩紧张局势，谋求和平壤重建互信。总统室发言人姜柔贞表示，南韩政府没有敌对或者对抗朝方的意图，韩美安全合作的目的是巩固国家安全和捍卫国家利益，政府今后将会努力推动韩美同盟为朝鲜半岛和地区稳定作出贡献。朝中社较早时发表评论，谴责近日美韩首脑会谈发布的成果文件和美韩安保会议联合声明，批评美韩再次暴露坚持敌对北韩的对抗意图，朝方将会采取更必要和切实可行的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地区和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显著转凉，气温逐步下降至听朝早市区最低大约14度，新界部分地区寒冷。听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天气非常干燥，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听日稍后风势缓和。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朝早仍然清凉，随后几日渐转天晴，日间非常干燥，气温逐步回升，但日夜温差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力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为愿景必须全程投入，积极参与，未来才可以更丰盛多彩。 想香港更和谐稳定，社会更创新进步，就要投票选出你心目中的理想议员。12月7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投下你宝贵一票，选出新一届爱国爱港、有担当、做实事的立法会议员，为香港、为大家同谋发展，投入选举，共创未来。 有限，通往无限。 现在开拓未来， 未来无限。 科技大学电子及计算机工程学系教授余哲， 芯片设计耗电量梗系想减少啦，但系个数据率想高啲，其实不停咁都系喺度改变紧世界。 逢星期六上昼9:20， 香港电台第一台， 让我们看远一点，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第36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即日起到11月26日，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同歌手。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10大国际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晚上时间9:37咁大家可以继续一路支持香港队嘅比赛啦，系啦，继续咧就听住手下留情嘅。咁而家中国香港咧对住新加坡有一个嘅罚球机会啊。 嗯， 系啦，我拧过去我睇成班背后的男人先。 哎呀，好啦，咁留意住球赛啦。我哋头先啱啱听咗一个访问啦。咁其实咧，嘉乐咧入边讲有一句说话咧，我都好在意嘅，就系佢讲咪话咧啊，有个镜头咧，导演希望佢可以演绎到一个即系全新嘅自己啊。 嗯。 然后佢就不停咁样去做同一个 take 啦，做咗好多次啊， 廿几次啊，佢话。 次啦，但其实我想讲咧，廿几次咧就令我谂起咧，我哋有时你之前有研究就话，如果我哋人咧有一啲嘅习惯咧，你需要系重复廿几次咧， 系 你先搣得啦， 嗯， 或者你先养成到嗰个习惯，系啦。咁其实咧呢一个咧系即刻令我谂起，嗱佢入边咧访问咧，我第一下当下就谂，究竟我有啲乜嘢习惯咧？是我曾经试过想搣甩， 但呢啲系一啲，因为嘉乐讲嗰啲系一啲小习惯， 系个小习惯， 即系 可能佢报复系点啊？例如佢平时放锁匙嘅动作系点啊？ 系 咁，佢要搣甩一个以往嘅自己啊嘛。 系因为咧呢啲系即系唔系一啲叫做我抽烟或者饮酒嘅一啲坏习惯，一啲好微小嘅小动作，点样反映你嘅心理？因为我记得好耐之前咧，同阿 Rachel 咧有讲起一啲。即喺中医佢嘅角度去睇每个人嘅步姿，可以大概睇到一个人嘅嗰啲性格啊，格类似咁样嘅嘢啦。咁佢嗰阵时因为好耐之前做师兄祠堂，佢有讲过哦，三个主持人嗰个嘅性格好唔同嘅，即系例如我同阿斌， 你系点咧？ 我同阿斌行路嘅姿势好唔同嘅，即系我哋以前同事阿斌仔咁样，佢行路系弹下弹下嘅，即 系 个人比较轻浮啊，即系。 即系 跳跃性啲啦，佢话我行路系好实 啲 嘅，系 啊，因为你个人实啊嘛。 系啦，但我自己另外一个睇法系咩咧？就系我中学嘅时候，其实已经有留意人哋行路嘅姿势。 你有冇留意我啊？ 我有留意你嘅行路姿势。 点啊点啊点啊！ 都系沉向下嘅，即系我嗰时睇咧，就系因为我哋即系男仔就系睇篮球队同足球队啦。我发现踢波嘅朋友咧，唔知系咪做开下盘嘅运动咧， 系沉实啲 嘅，沉落去嘅。咁然后篮球队嘅同学咧，佢因为成日要做啲弹跳嘅动作咧， 就弹啲嘅， 就弹啲嘅。大概会睇到究竟佢个运动系边啊，上半身啦，定系下半身咁样，系其实系睇到嘅。我觉得 系啦，嗱，但系咧，我讲紧嗰样嘢咧，即系有时啲习惯咧，唔一定净系步姿啊，什么摆锁匙啊、饮水，而系你嘅人生咧，总有一啲系你自我觉得系陋习嘅，嗱、或者你自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咦，我好不经意地做咗嘅习惯。例如系咩咧？以前有歌手咧都讲过嘅，就系话啊，原来佢去录音室咧录音咧，系一定会除鞋先录到音嘅，唔可以着鞋嘅、 哦，因为佢要接个地气， 可能力从地起啊， 接上嚟嗰下先至运到嗰下丹田气。 系啦，有啲人可能咧出门口一定系右脚行先嘅， 嗯， 咁嗰下先至系 lucky。 如果用错咗左脚系 bad luck。 咦，嗰啲系应该入嗰啲即系酒店房嘅时候咧，啲师傅教啊嘛，跟住你就要右脚踏入去先，咁样最好咧就系掉两个毫子落去咁样。 系啦，嗱，即刻咧，你令我谂起以前咧，我真系尝试过去有一个习惯啦，我亦都有一期尝试搣甩呢个习惯嘅，系咩咧？我每一次去饮水嘅时候咧，我会掘两下， 掘掘。 跟住我就觉得，呢一啖水系要分两啖饮嘅，好细微噶。你分两啖饮咧，就真系会有 good luck。如果你饮多一啖，即系嗰一啖 good luck 咁样啊？ 唔系因为个音啊，唔系因为个音啊，而系 唔系咁噶。 近得我哋多 情之后，退步水准向下。 唔系啊，我觉得咧，即系嗰件事唔知点解咧，一嚟到嘅时候我就好想 good good good luck 咁样啦。咁如果咧你饮咗三啖嘅时候咧，就可能唔好咁 lucky 啊。洗头都系噶，我唔知道你哋有冇洗头咧，有分自己要挤即唔系挤几多下， 即系泵出嚟 噶。唔系，而系嗱，我洗头咧有一个习惯咧，真系由细到大都有嘅，洗两次，点都一定要洗两次。如果我洗一次头嘅话咧，我系嗰一日觉得成日都唔对 错。但系你洗系同一次冲凉要洗， 你挤咗洗头水。你就捽捽捽间啦，跟住就过晒水啦，干净咯。 跟住再 挤第二次，捽捽捽捽捽，一定要洗两次。 你好细个已经去发型屋洗头。 我谂我几多岁开始已经系有呢一个嘅谂法咧，系好似真系八岁十岁咧，我就开始既定洗头一定要两次。到我读书嘅时候咧，有时考试啊 click click 或者有啲重要嘅事情要发生嘅时候面试咧，哎呀，今日洗咗一次头咋。哎呀，今次落水一定要记住落两次啊！ 咁你讲下个头啲痕， 我都想洗头啊！而家， 所以咧喺个过程当中咧，我有尝试过就系同自己讲，因为咧你要明白，有时当你嗰下个状态唔好咧，你打后做嘅嘢你会觉得好混沌啊，同埋你会觉得好唔顺咯。咁所以咧，我每一次大时大节或者重要嘅事情咧，嗱洗两次头。咁我头先讲嘛，呢个陋习我搣甩过嘛，我尝试过改嘛。就系、是、因为有一次我真系去考，唔记得咗考个咩事啦。跟住咧，我嗰朝洗咗一转头， 跟住就唔合格， 跟住就唔合格。 唉， 我以为系你去做嗰啲，我以为你系做嗰啲咩头皮检测咧 ，check 完之后发现咧咁样洗头洗得多咧。个头皮可能系会受损噶嘛， 系即系干得滞， 系啦，佢有权系咁样噶嘛。 我去做嗰啲咩头发护理测试咧，医生系话我头发非常之干净，可能就因为我 洗两次， 我唔系净洗两次头，我早晚都要洗头。 哦、 你早晚 我朝早嗱， 唔系即系四次 啦。 嗱， 呢个咧又系我习惯啦。若果我朝早出门唔冲凉洗头，我又系觉得 bad luck 嘅。 唔系，我觉得呢个咧反映咗你个心理状态。咁你觉得呢件事，你可能冲完个凉，精神啲，爽啲。咁样，又或者咧，嗱，老实讲，我咪话你咪细细过去嗰啲即系发型屋洗头洗开，你见到发型屋帮你洗头咧，通常大部分都系洗两次嘅，除非有特别你要做一啲可能即系护理啊嗰啲，咁先至话叫你听到师傅讲话，你捞一拣啊咁样，咁即系洗一次，唔好攞两次洗头水，要唔好咁干啊，咁留翻啲油份喺度啊嘛，咁但系你嗰个应该系你感觉上好似觉得干净啲、爽啲，你咪记住咗呢样嘢咯。 系因为嗰个习惯啊，因为我头先都讲我由细中落啊嘛，所以我永远会。觉得同埋我经历过，如果我真系洗一次，好似真系 bad luck， 咁、我就会记住，哎呀，真系要洗两次啦。呢个就系我嘅坏习惯，我觉得系坏嘅，因为其实有时系心理影响生活噶嘛。 系啊， 我有少少就系咁样影响咯。 系，因为咧，嗱，你头先讲呢个啦， 好渣呢个坏习惯。 嗱，讲起咪， 我以为系即系对身体，即系、人哋抽烟会引致肺癌，我以为呢啲 唔系，因为我又健康，我唔烟啦，系啦，又唔走啦，所以我系惊 bad luck。 而家都未走。仲喺度，喂，咁啊，嘉乐讲紧话佢摆锁匙嗰下啊嘛，头先系，我系谂紧咧，我有个习惯系以前细个咧，经常会去做，我唔知点解咧，好中意啦，翻屋企咧，之前咧我系揸住条锁匙噶，一抽锁匙咁样 有几远先？你话翻屋企嗰段路？ 翻屋企啊，我可能落车就嚟落巴士啦，咁跟住行翻屋企，可能都有五六分钟路程咁样啦，我就开始喺架车嗰度咧拎定抽锁匙出嚟，就揈住咁样翻屋企噶啦。 系啊系啊， 咁之后点解要叫自己改咗咧？系因为咧嗰时睇到新闻啊，讲咧就唔知警讯定系乜嘢啦，就嗰排咧有好多人咧，即系如果点样去揾嗰啲即系可能 遇到色魔， 系啦， 落手嘅人， 系啊，落手嘅人咁样，又或者系跟住你翻屋企咁，跟住可能你攞得锁匙。 通常屋企咧就冇人噶嘛，系即系咁样去设定啦，咁、哦、样。咁跟住咧，我就睇完呢一啲嘅即系警讯之后咧，我就好惊啦，即系原来咧揈住条锁匙系会引啲坏人的。你做咩事啊？佢笑到真嘅，咁嗰下咧，我好记忆。即 系 好深啊！跟住我有几下，因为你知道我习惯咗啊嘛。我因为我细细个已经同阿哥一齐即系搭车翻学咁样嘅啦，即系要搭一程巴士先至翻学，翻幼稚园都要搭一程车咁样啊嘛。跟住就系自己每一次揞咗条锁匙，又好中意唔知点解喺度揈嘅，揈响佢嘅条锁匙。咁跟住我就同自己讲，唔好再拎出嚟啦。有人坏人跟住我翻屋企，一阵间啦喺后楼梯嗰度拱我入房嗰度，即系入屋，跟住唔知攞晒屋企啲钱又好咩都好，唔得噶，咁样唔得噶。咁我以后咧就同。只觉唔好再拎个抽锁匙出嚟揈咯， 点解笑咧？ 做咩啫？ 咩笑嘅？即系习惯啫。 我哋呢啲都好渣，都系嗰句。我以为系引致啲好严重嘅后果。 好严重嘅，如果继续揈条锁匙，好似可能你而家见唔到我噶啦。 但系头先我想讲咧，你咪话翻屋企咧开锁匙噶嘛？你知唔知最近咧美国咧兴起咗一个嘅游戏？我几想玩噶，就系喺一条走廊一个办公室嘅 office 啦，有几个唔同嘅组别咁样啦，都系女仔男仔都有嘅，但女仔比较居多。就系有一个人咧扮一个变态佬咧喺条直路嘅走廊尽头啊。追住啊！ 系 你嘅任务就系要由一个起点跑去开门，然之后入去锁埋道门。 哦，呢、這个佢哋我记得系一间公司嘅万圣节， 系咧一个万圣节嘅活动嚟嘅。哦，好、哦、想玩呢！ 因为佢话咧，成日睇嗰啲电影，我哋话哎呀拎锁匙啦，有咩咁难啫？快开门咪入去咯！ 紧张啊！ 跟住成日都拎唔到，同埋咧插唔到落去个窿嗰度噶嘛。 系啊 ，OK， 呢个题外话。好啦，咁等我都讲一啲我比较渣少少嘅一啲嘢嘅。 我以为你好 劲，但系咪对生命有所威胁？ 就系冇，我都讲啲对生命冇威胁。但呢个咧，即系。啲坏习惯或者一啲习惯咧，其实你系我有少少有啲咧，我系刻意养成嘅。 系， 因为小弟即系今晚即系大家又睇紧波啦，即系小弟自称咧系筲箕湾卡斯拿斯噶嘛，咁所以咧我记得我 好想你加自称咯， 自称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我有睇过佢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咧，佢话咧佢每次比赛之前咧，佢会摸一摸条环眉， 哦， 就代表嗰日咧个比赛咧就会 good luck。 系 啦，即系可能条柱 一样， 条柱咧会帮佢即系叫做 大好运啦，大好运啦， 系。咁所以我而家咧都会即系踢波之前，我都摸一摸条环眉先，即系向我嘅偶像致敬啦咁样。咁但系呢个系有意识地去做，即系我要模仿我偶像。 嗯、 但我呢排咧，我阿妈有对于我嘅一个小嘅坏习惯，我系唔为意嘅，系佢话俾我知咁样唔得噶，咁系咩事咢？嗱，例如朝頭早我瞓醒起身出門口，即係換完衫，著好未著鞋啦，即係孭好袋，我會同小朋友玩一陣先嘅，即係準備出門口先。同個女玩一陣啦，爸爸，即係出門口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就會喺地下嗰張玩具墊 起身， 係啦，起身嘅時候咧，我會好自然做一樣嘢噶，啊，翻工啦， 哦， 即係有一下 就嘆氣， 係啦， 好唔開心咩？ 咁翻工梗系唔开心噶啦， 但唔系喎，叹气系好事嚟噶， 因为抒发到嘛。 系啊，系需要叹咗嗰啲叹息出嚟噶嘛。 咁然后咧，我记得呢样嘢咧系大概两个零月前，我阿妈提我唔好成日叹气啊。咁即系阿 V 就话即系叹咗啲压力出嚟啦。 系 我阿妈嘅理由系因为你会叹走咗财神咁样。 哦， 咁所以就话千祈唔好叹气。 但系我几年前都搵唔到钱啦。我记得以前咧，我喺公司同天儿系有个习惯嘅，即系二台嘅天儿咧，我哋系有时做嘢做到好攰啦， 就喺度唉咁啊。 我哋喺二台嘅 office 咧系冇人啊吓，做咗就唉 系啦， 跟住或者啊咁样嗌咯，嗌出嚟咯， 系啦，冇错啦。我就发现咧，开始我就留意自己嘅呢个动作啦。咁尤其是而家可能即系日头翻工写剧本嘅时候咧，咁你当聚精会神写个零钟，其实写到个零钟已经好劲噶，你可以写到个零钟。咁一除低嘅 headphone 或者离开个电脑嘅时候咧，我起身第一个动作都系啊，跟住之后成公司嘅同事都会望住我，你嗌咩啊？我唔系啊，好攰啊。咁然后就成日我发现，其实我嘅叹气次数咧。系比我想象中多嘅，即系当完成工作或者有样嘢要做，喺起身或者起身去刷牙准备瞓嘅时候咧，啊，有呢下，咁我就即系撇除我阿妈讲嗰啲即系叹唔叹走财神嘅嘢，我觉得啊，原来我有呢个嘅微小动作，我系一路冇怀疑。 哦，你咁样讲，我都醒起咧，系我仔女讲翻我听，我有个即系小动作咁样一个啦，但唔系好影响健康嘅咁咧。但系咧个感觉咧就系、是、啊，原来佢唔讲，我真系唔知道。我喂佢哋食嘢或者我叫佢哋食嘢嘅时候咧，佢话翻我听，原来咧我好容易咧个嘴咧会跟住。 哦，一隻咪呀咪呀咁樣。 即係譬如食蘋果咁啊，譬如叉吉住個蘋果遞俾佢啦。咁我同一時間會擘大個口。咁有少少接接咁样咯，原来我谂好多爸爸妈妈唔知系咪都会 嘅 啦， 好多好多呢啲嘅，因为咧即系题外话啦，二台嘅波性咧，我都留意咗佢一啲好微小嘅动作， 系咩咧？ 当你问佢问题，如果佢答 yes 嘅时候咧，佢会点头啦，然后个嘴系会屋起咗嘅，即系个动作。 哦 嗯咁样，跟住之后我话，点解你每次点头答 yes 嘅时候，你都屋起个嘴？哇，系咩？我呢个嘅幻想， 佢应该自己唔， 佢唔知嘅，系啦。咁我直至同佢讲完之后咧，佢有一次就系翻去对住块镜同自己倾偈， 佢发现啦， 佢发现，咦系，我真系有即一讲 yes 点头嘅时候，佢就会连埋个嘴都会有表情地做埋成件事。 喂，但系有啲人咧真系下意识做咗，即系潜意识做咗，自己唔知系咩咧。有时咧，你同佢讲一句说话啦。佢即場就好似用個嘴型翻，即係 duplicate 咗你講嗰句説話，即係今日好唔好天啊？佢嗰種就會喐咯，佢就會嘴型就係跟咗你今日好唔好天咯。係，跟住咧，我有試過有一次咧，有個 friend 又係咁樣啦。哦，喂，其實你唔使重複我講嘅喎，我冇啊，佢唔知啊。跟住後屘咧，佢又係有幾個人開始同佢講呢樣嘢，佢改佢點樣改呢？佢有一期咧，佢话佢自己真系咁样托住， 嗯， 用个手顶住啊， 系， 咁你 feel 到自己讲嘢嘅时候，你喐噶嘛，嘴喐噶嘛，唔发声都喐噶嘛，佢就知道自己真系要改啦， 系啦， 因为好丑怪。 咁呢啲系一啲即系无意识嘅小动作啦。好啦，小弟有一个咧， 有意识嘅， 一路好想改，但系一路揾唔到方法，之前都喺度稍稍， 我知道我估到， 系。 你见到啲靚女嘅时候隻眼会跟住咁样。 哦呢个有意识咁去做亦都冇諗过改嘅。 呢个我都会做嘅。好难改嘅呢个。 呢个好难改呢、這 个。我有时见到我 V 行过。 我都哇 即刻望一望。 对囉。 未食嘢呀你哋。你哋好似好肚饿应该想食餐 饭。但係即欣赏美女系对身体或者对生活系。 身心健康。 係啦都好难构成一啲即唔好嘅影响啦。但我跟住来讲呢样嘢呢系。我觉得对我的生活是有困扰的。 咩事呢 就是我每一日临瞓之前我要行过去闩雪柜门然后要数19876543210。 吓 然后雪柜门你当即一个人咁高啦我要按四次19876543210中间再19876543210下面再按15876543210然后冰格就19876543210我确保自己闩实咗个雪柜之后呢我才可以回房睡觉。 我想问一下之前发生过什么事呢 是啦咁然后就在讨论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啦。咁我估计啊是小个的时候冇闩好雪柜门呢被屋企人呢是严重地训斥了一段时间。 哦、 然后又会讲好多呢那些叫做好恐怖的言论。例如 有阿烏嚟捉你， 唔係有阿烏啊！即係例如試過，可能即係細個嘅時候出門口，我屋企冇人輪到我最尾一個出門口啦。哦，個風扇唔記得熄，哎呀，爭啲全屋燒曬啦，你就冇屋住啦！呢啲咁嘅説話咁樣，咁然後聽得多咧，我就會對呢啲咧就會就有恐懼啦。咁結果咧，好多時咧係出現一個咩狀況咧？除咗我啱啱話夜晚臨瞓前我要即係19876543210咁數之外咧，就係假設好似哦 ，let's say 好似啱啱禮拜日咁，我要带小朋友出门口啦，带埋老婆出门口，即系一家四口出晒屋企冇人咧。 嗯， 我系要行入去逐个电掣数19876543210 19876543210 19876543210。 哇， 即系屋企你 当 有20个电掣，我系要数足晒20个。其实我知道自己有呢种嘅强迫症。我直情咧，如果唔系因为雪柜啊，即系嗰啲电饭煲嗰啲插头啊、风扇嗰啲插头，我全部要掹晒咧，我先至敢离开屋企。咁好啦，去到而家有电子锁都好少少啊，就系电子锁佢会有一下 lock 特。嘅聲音，咁我都肯定佢 lock 特啦。咁雖然我都要戳佢兩下啦，咁但係以前係門鎖嘅時候咧，鎖好咗，戳得唔得噶？再戳，然後有幾次係落到地鐵站，上翻去再戳啊，真係閂好咗先至離開咁樣咯。咁我係有爭啲有幾次係 miss 咗架車，係要趕住去機場咁樣嘅，係啦。咁但係呢個係我一路想改嘅壞習慣，但我揾唔到咩原因令到我 嗱，應該咁講，其實 你嘅意識好重喎、 啊。係啊，你基本上咧係真係有啲事影響咗你有依個嘅行為，而如果你真係要去處理嘅話咧，你係需要做認知行為治療噶。 咁大噶 U 可以系你知精灵一点嘅叶问 会唔会系？ 唔系真噶，喂你唔好觉得呢件事好严重，其实好多人都会有嘅。一个系一个以前一啲嘅记忆带咗落嚟，而你从呢一个你重复嘅动作里边揾咗啲安全感翻嚟。但其实呢件事对你可能同埋身边嘅人都有所困扰噶嘛。咁你就可以咧联络咧心理学家咁样咧，就做一啲认知行为治疗噶。 所以咧，我哋而家暂时屋企嘅解决方法咧，就系咧假设要出远门啦，即系好似。我嚟緊可能要帶彪彪人同水水去翻福建咁樣咧，嗰招就叫外父嚟啦。 哦， 因為只要有人留喺屋企咧， 你就安心啦。 我就安心啲。雖然我都知道外父會離開呢間屋嘅，咁但係最尾佢會做 checking 嗰個人咧，唔係我做負責做 checking 咧，我就會稍為安心少少。 喂，呢個嚇 係咯，但係我想問下，對唔住太太咧，有冇見到你呢個現象嘅時候同你講？ 佢有， 即係喂，其實你唔使咁噶，我已經刪好曬㗎啦。 有，佢次次見到都會少少燥底嘅，佢都。 哦。 佢話 check 好咗啦，風扇刪咗啦，抽氣扇熄咗，熱水爐熄咗啦。我話得啦，我提多次啦。 但係你呢一種咧，即係嗰種好保安式嘅諗法咧。屋企真係冇呢樣嘢嘅，即係我每次鎖門就鎖門啦。但我翻嚟去旅行呢個意識好高，我差唔多咧每一次就係瞓上張床啦。你個腦已經諗咗，已經整好個保險鎖噶啦。其實咧，我去酒店咧好小心啊，除咗擺凳之外咧，我係會攞個衣架 lock 住嗰個防盜鎖噶，攞個衣架 lock 住啦。咁我就成日咧，我有一次咯，我就真係一路整咗啦。我就起身張床度再解一次鎖，睇下出面嗰人可唔可以整到啦。整到我老婆真係話。其实你系咁开，你真系会唔记得咗锁咗咯。 系啊，我老婆都系咁同我讲啊。 你因为你不停想解，你想试嘛。但试试康，其实你最尾嗰次就系唔记得咗锁翻咯。 系啊，所以我都其实好想戒掉呢个嘅坏习惯噶。但系未揾到方法。 有我哋一齐住咯。 咩行为？ 认知行为治疗系啊。 果然系嚟自精灵一点嘅叶韵。 好嘢，好嘢， 正确嘅呢个资讯系。 哪怕散纸也顿变得重要，听着散纸说当今晚星闪耀，只恐被你抛掉，你抛掉，你抛掉，他用处真是太少，几时停雨没有需要，不可改变你那坏习惯，情感尽了，恶性循环。如果孤单，请召我进餐。愉快的晚餐改不了你那坏习惯。如果天远，就漫谈。而阳光一出，竟一去不返，留低一把雨伞。着我这个汉子，我顿变得重要，我学生只说这一切我所料，当生命再闪耀，痛楚被你抛掉，这段爱真是渺小，你的离去像似飞鸟。星循环，如果孤单，请召我进餐。愉快的晚餐改不了你那坏习惯。如果天远，就漫谈。而阳光一出，竟一去不返，留低一把雨伞。习惯为你招事夜班。星循环，如果孤单，请召我进餐，开心一把。 好啦，节目最尾揾嚟有谢霆锋嘅坏习惯啊，今日同大家报一报比数啊。亚足联2027亚洲杯外围赛，中国香港对新加坡就1-2啦。咁啊，但系都大家希望可以继续支持我哋港队嘅其他赛事啊， 加油加油！ 系咁，拜拜。